下面是初七圆满日，正月十五日开始。恭喜诸位，七天功德今日圆满，政务过来的照规矩应该升堂，无朝中考试。今天正是接榜的一天，应该要庆贺。但是常住很慈悲，明天继续打气，使我们可以加工进步。作为老禅师傅都知道，这种因缘殊胜，不会空过光阴。各位初发心的人要知，人生难得，生死事大，我们得了一个人生，更要知道佛法难闻，善知识不易持遇。今天诸位亲到宝山，要借此良机努力用功，不要空手而归啊！宗门下一法，我已讲过，是世尊拈花示众，一代一代的从根本上传流下来的。所以阿难尊者虽是佛的弟弟，又随是佛出家，而他在世尊前没能大彻大悟，待佛灭后，诸大师兄弟不准他参加集会。迦叶尊者曰：“你昧的世尊心硬，请道全门前擦干坐。”阿难当下大悟，迦叶尊者乃将如来心印复制，视为西天第二祖，历代相承，自马明龙树尊者后，天台北齐老人观其中观论，发明心地，而有天台宗。这是宗门下特别大幸。后来天台衰落，自少果师由高丽翻译归来，再行兴起。达摩祖师是西天二十八祖，传来东土，视为第一祖，至此传至五祖，大开心灯。六祖下开悟四十三人，再有清源行思禅师、南药怀让祖师，自马祖出善智师八十三人，正法大兴，我王大成莫不尊敬。是以如来说法虽多，由于宗门下独胜，如念佛一法，也有龙树马明之所赞扬。自圆功以后，允明颂禅师为莲宗六祖，以后多由宗门下的人所弘扬。密宗一法，经一行禅师发扬之后，传入日本、我国及五乡济之人。 慈恩宗是玄奘法师兴起，不久欲绝，独以宗门下元长刘远，天神归依，龙符归降，八仙会上的吕洞宾，别号纯阳，金川人，唐末三举不第，福星威家，不以长安九世，欲钟离权，授以元命之术。洞宾依法修行，后来乃飞腾自在，云游天下。一日至庐山海会寺，在钟楼壁上书四季节云：一日清闲自在生，六神和合报平安，丹田有宝修问道，对镜无心莫问禅。未及道经黄龙山，度紫云成盖，已有一人乃入夜。指黄龙禅师击鼓升堂，吕虽随众入堂听法。黄龙曰：今日有人窃法，劳生不说。洞宾出而礼拜，问曰：请问和尚，如何是一粒树中藏世界，半生当内主山川？黄龙禅师骂曰：这手撕鬼。洞宾曰：怎奈囊中自有长生不死药。黄龙曰：饶经八万劫，未免落空亡。洞宾亡了对镜无心莫问禅的功夫，大发称心，飞剑斩黄龙。黄龙一手一指，其剑落地，不能取得。洞宾礼拜悔过，请问佛法。黄龙曰：半生当内主山川，即不问，如何是一粒树中藏世界？洞宾以言下顿气悬止，乃书戒忏悔曰：弃却嫖郎及睡群，从今不念拱中经，自从一见黄龙后，始觉当年错用心。此是仙人皈依三宝，求入伽蓝，为护法的一例。道教在洞宾之手已大兴起来，为北五祖。紫阳真人又是越祖荫籍而明心地的南五祖，故此道教已是为佛教宗门所续起。孔子之道传自孟子，失传直至宋朝周濂喜先生从宗门发明新地。程子、张子、 主持等，皆从事佛法，故宗门有色如道一切之机。现在很多人把宗门这一法轻视，甚至加以毁谤，这真是造无间业。你我今天有此良缘，欲起圣音，要生大欢喜，发大誓愿，人人做到龙天归一，使正法永昌，切莫视为儿戏，好好精进用功吧。